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127集尾声三。大婚旨意颁布的时候，朝野内外都乱成了一团，这回却没有人再去轩辕岭跟前折腾，只闻人心有不甘，做了不少诗词歌赋，暗地里嘲讽轩辕岭色令智昏。轩辕镜很生气，他想法子阻止轩辕岭是一回事，暗地里为了假死药想将承欢远远的送走是一回事，但别人骂自己的弟弟就不一样，可他面上不能有大动作，于是深更半夜将小七喊了下来，两人缩在床帐子里说悄悄话，但外头烛光暗淡，气氛十分旖旎，小七听着听着就走神了。轩辕镜气得揪住他的耳朵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小七看着他吞了吞口水，轩辕镜一呆，没等再说什么就被压在了床榻上，等他缓过神来，人已经泡在了热水里。他看了看水里的身体，恼羞成怒了，将给自己擦背的小七泼了一身水。小七也不恼，一声不吭地开始脱衣服。轩辕镜心里一跳，往水里沉了沉，撑起冷脸来，不许脱。小七就把湿哒哒的衣裳又穿上了，隔着薄薄的布料，腹肌轮廓十分鲜明。轩辕镜瞧了一眼，就有些移不开眼神了。小七木讷的脸上无意察觉地露出一个笑容来，捞起布巾继续给轩辕岭擦背。为了避免对方再次恼羞成怒，他很识趣地提起了正经事儿，想教训人主子不好出面。轩辕镜也清楚，就算他蒙了脸也会被人联想到轩辕岭身上去，色令智昏的名头也就罢了，再来一个小肚鸡肠，这皇家的脸面才真是荡然无存了。想清楚这点，他很有些苦恼，可本王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如今倒是只瞧见了皇上为了承欢如何，却是半分也不肯想好的，这些年皇上可曾落下政务。轩辕镜虽不寡言，但平日里没有这么多话，这次想必是气狠了。小七心疼他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抬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属下有法子。轩辕镜眼睛一亮，快说，擒贼先擒王。轩辕镜一怔，眼里闪过了然，抬手揪着小七的耳朵，将他半截身体都拽进了浴桶里来，背着我去偷偷去查了。没有背着你。小七看起来乖顺得很，说的话却十分动听。小七做什么都不背着主子。轩辕镜心里满意，开恩允许他进来和自己一起洗，但很快他就后悔了。男人这种物种，床上床下完全两副面孔，同理可证，浴桶外和浴桶里头自然也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轩辕镜被抱上床榻的时候心里还不太痛快，小溪将脸凑过去任他揉搓，好让他安安稳稳地睡觉，但轩辕岭只是迷糊了一下就要起来，小溪连忙将他摁回去，主子放心，属下会处理妥当的。轩辕镜看了他一眼，想嘱咐他小心些，文人都聪明，不要出了岔子，可这话还没说出口，小七的眼神就变了。轩辕镜气得翻了个身，只留了一个背影给他。小七眼底失望一闪而过，替他盖好被子，轻手轻脚出了门。第二日，梁京城大街小巷就传遍了桃色消息，先前胡氏门生竟聚众淫乱，丢尽了读书人的脸面，一众人被唾骂得无地自容，灰溜溜逃离了梁京，自此杳无音讯。轩辕镜得了消息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可心里仍旧有隐忧，便是解决了这些人，也总会有下群人，读书人好名之心不绝，轩辕岭就会一直被攻击。在他看来，事情原本不必如此，承欢不管真死假死，既然消息传了出去，何不改头换面，用个体面的身份重新来过，入宫也罢，立后也罢，皆比现在容易。 然而这些他想得到，学员里也一定想得到，却任由消息流传出去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学员领今日除去早朝，一整日都在太极殿。学员竟进去的时候，他正抱着上宫局送去的册子，挑选承欢大婚要穿的衣裳。听见通报，头也没抬的挥挥手，自家兄弟不必多礼。薛元庆便顺势在他手下坐下，一肚子话想说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道士轩辕里见他许久不出声，抬眼看了过来，皇兄有话要说。薛元庆看看周围，承欢似乎不在，他心里松了口气。毕竟毒酒虽然最后是从陈荣手里递出去的，可他到底也是算计过承欢，心里很有些过意不去。臣此来是有句话想说。轩辕领微微颔首，心里仍旧放在那图册上，看着满脸严肃沉凝，颇有些唬人。轩辕庆失笑，凤袍来来回回也就那么些样式，你若是选不出来，承欢自己去选便是。轩辕领摇头，朕只是觉得他穿哪个都好，便越发难以抉择。轩辕庆见他虽然素着脸，眼神却十分柔和，知晓他心里是高兴的，便也替他高兴，只是有些话还是得说。他一咬牙，皇上，承欢活着的消息外头传得沸沸扬扬，如此下去怕是与圣明有碍。他本就活着，何须遮掩。轩辕庆被噎了一下，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纠结片刻，干脆开门见山，皇上难道没有想过将计就计，让他改头换面重新来过？轩辕领翻看图册的手一顿，抬眼看过来，他似乎并不意外轩辕庆会这样说，但他的态度越是平静，越说明此事不可行。他却又笑了，皇兄到底还是没沉住气。这哪里是沉不沉得住气的事儿？朕不想遮掩，也不想承欢背着旁人的名字与朕完婚，他是承欢，一辈子都只是承欢。可承欢身上发生的事太多，这个名字几乎与奸佞等同。皇兄所虑朕都知晓，只是朕以为帝王的名声从不在于旁人，朕也绝不会靠着委屈枕边人来换取一时安宁。轩辕庆心里认同这话，可理智却告诉他这有多难。可眼下大好时机，承欢他也未必会在乎这些啊。正是因为他不在乎，朕才不能如此。皇兄，你不知道他的心性。轩辕领微微一顿，脸上露出苦笑来。承欢为了他什么都肯，莫说是换个名字身份，便是以后让他整日戴着面具过活，他也会去努力的。可他与承欢完婚，难道是为了让他强颜欢笑吗？让他一日日听着不是自己的名字，记着不是自己的身份，慢慢的在这高墙里迷失吗？他怎么能容忍呢？皇兄，朕要的人是承欢，不管他是阉人也好，是奸佞也罢，朕既然要他，便不会再让他身上染上别人的影子。他不希望有朝一日承欢那死脑筋里忽地产生这样的困惑，皇上喜欢的到底是他呢，还是披着他的外皮却有着优越出身良好教养假象的那个人呢？世上可能千千万，但关于承欢，轩辕领一个都不想赌。轩辕庆张了张嘴，失望地发现他来本是想说服轩辕领的，却反被他说服了，真是意志不坚啊。他苦笑一声，脸上仍旧带着愁苦。如今天下文人已有学子对你明贬暗讽，长此以往无妨，天下文人共用一支笔才让人头疼，既看不惯朕，若真有骨气，便一辈子不入朝，自然也闹不到眼前来。若他日仍旧为了仕途丢了本心，何须放在心上。他说的豁达，轩辕庆心里想的却是，还好之前便收拾了那口无遮拦的学子一顿，不然轩辕领这话一出，他都不好再动手了。既然如此，臣也不好多言，皇上既得偿所愿，臣也只能为您高兴了。 轩辕领颔首，觉得他这话说得中听，便仍旧低下头看册子，随口道：你便去看看贵太妃，午间来这里用膳一刻。轩辕镜却告退，仍旧坐在椅子上。轩辕琳拧着眉头选了三套出来，决定命上宫局都做了，再拿来给承欢一件件的事，若是好便都备着传上宫。他话音落，才瞧见轩辕镜还在，略有些意外：皇兄还有事？轩辕镜犹豫片刻，硬着头皮开了口：皇上，陈荣他假传圣旨，贤王你说是什么罪？轩辕镜被噎住了，他也知道陈荣做错了事，可毕竟承欢还好好的，陈荣身后还有承王妃的面子。臣也知道他不懂事，只是皇上大婚，不如普天同庆，大赦天下。便是大赦，他所犯之罪也在十不赦内，皇兄怕是要失望了。轩辕镜无计可施，陈荣之事也算是触了皇帝逆鳞，便是求情也必然不会有好结果，最好的应对办法便是明哲保身。成王府如今毫无动静，便是看清了这点。可轩辕镜不行，不管陈荣是出于什么心思做这件事，药总归是在贤王府拿的，自己总归是因为他才避免了与皇帝决裂，他总是欠了陈荣一个人情的，实在做不出来袖手旁观的事儿。他长依毅力，臣也知道这是强人所难，但杖责也好，流放也好，就当是看在皇后的面上，为皇后积福。轩辕琳眉梢微微一挑，语气略有些不满：皇兄，你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。然而这话也的确是让轩辕琳犹豫了，末了他叹了口气：罢了，晚上朕与承欢商议，看他是何意思。第二日，轩辕领下旨，陈荣流放丰州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